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十章，上回我哋讲到文才同秋生啊，就整蛊阿武时威，将武时威嘅头发夹咗喺一张写咗佢生辰八字嘅黄符上边，用火化咗，然之后啊就倒成一杯符水，咁文才饮咗啦。咁样一嚟啊，只要文才痛咧，武时威又痛，文才做乜，咁佢又会做乜噶啦？婷婷好开心嘅，咁秋生啊揿住文才就系咁砌啦。呢边文才俾人砌，嗰边嘅武时威咧。亦都好似俾人砌咁，总之文才有几痛，佢又有几痛啦。婷婷就睇到拍晒手掌啦。咁啊，文才咧惨咯，俾秋生揿住嚟砌，把几二把火啦。但系见到婷婷咁开心，帮自己心上人出咗啖气，唉，算啦，咁啊，嗰声吞咗佢。秋生啊，理得你啦，打到咁爽，就越打越兴奋啦，爽啊嘛，拳打脚踢，分明就公报私仇咁样啦。听到个婷婷讲好玩啊，睇下你以后仲敢唔敢嚟我屋企，冲口而出啦，跟住讲啦，睇下你以后仲敢唔敢嚟。文才一听啊，你条契弟公报私仇系嘛，终于啊反面，咁啊还拖啦。咁嗰边呢，武时威嘅动作亦都同文才一样嘅。婷婷望望，咦，唔对路啊，想阻止阿秋生啦，但又唔知点做。喺呢个时候咧。九叔已经听到爷出面有人打交嘅，急急脚就同阿任老爷走出嚟。任老爷望住阿怪啦，九叔个左右望两眼，哼，明系咩事啦？一步揽上前，隔开咗嗰两条友仔，一掌就将秋生拍落地，另外一掌将文才又拍埋落地，而武时威呢亦都劈啪咁啊打落地。九叔随即呢剑指划符。嘴里边嘤嘤吟吟喺度念咒，手掌突然间一扬，只见佢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冒出咗三道火焰，就对住文才同武时威中间咧，当中就一划，而嗰三道火焰咧，即刻就飙长，分别就向文才同武时威嗰度飙咗过去，一烧到啫，啪一声就冇咗啦。文才同武时威咧，同时就觉得一阵赤痛，一齐就嗌出嚟啦。武时威呢个时候咧，就马上清醒。但系佢又唔知发生咩事，攞只手啊捽下捽下，唉，总之边度痛就捽边度啦。文才一嘢啊弹起，拿起个拳头啊又想嚼秋生咯。秋生亦都准备好啊，嚟啊嚟啊嚟啊还拖。九叔即刻就喝住啦，文才、秋生，听到师傅嗌呗，呢两条友即刻啊醒晒，望望师傅， 师傅，师傅， 只只啊互相指住，嚟佢话都未讲完啫。先至发现啊，两条友啊打到口青面肿，衫都撕烂埋，不由得笑咗起身添。 仲少， 九叔啊再喝啦。文才同秋生咧耷低个头，偷眼望望武时威，见到佢个样啊，系仲衰过自己，不由得又喺度偷笑啦。咁啊，任老爷咧拧转头望望武时威，烂身烂世咁嘅样。 啊，时威，你。你咁样成何体统呢？ 武时威而家先至发觉，爷爷点解成身都好似烂鬼晒乞衣咁款嘅，当堂啊唔知点咁啦。而九叔呢连随啊同任老爷道歉就讲啦。 任老爷，呢两只马骝呢就真係不知天高地厚，冇嚟规矩嘅。 唔紧要。 任老爷望望武时威。拧拧头讲， 唉，时威，你又系嘅，做得人呢个父母官呢，就应该以身作则，点能够惹是生非咁嘅呢？ 吓，我啊，表姑丈， 武时威一时之间又唔知讲乜好啦，净系谂到，可能俾文才同秋生两条友仔整蛊，不由得只眼就刮过去啦。任老爷跟住讲啦。 仲唔返去换嗰啲衫？ 啊，係。 武时威无可奈何，急急脚咁走咗。临走嗰陣仲掘咗文才同秋生几眼添。呢两条友仔呢不由得又想笑啦。无意望咗对方一眼， 又想喐手啦噃。九叔就用只眼嚟一嚟佢哋，跟住又同任老爷讲啦： 啊，好啦，咁我听朝一早就过嚟，同你打点一下上山迁葬嘅嘢啦。 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咁啊，先父嘅棺材 午时喺义庄出发。 啊，咁啊，辛苦晒你啦，九叔吓。啊，请，请，请。 啊，唔送啦，唔送啦。 九叔啊，再望望文才同埋秋生， 仲唔行？ 咁文才同秋生就跟喺九叔后边，偷眼啊望望婷婷，入入手。婷婷呢，忍唔住又笑一笑啦。任老爷对佢哋冇乜点在意，拧转身望望佢伯爷个遗像。 啊，阿爹，系今次呢，一定要令你老人家入土为安。 咁当然，任老太爷张相呢？就梗系冇反应噶啦。嗱，入夜之后咧，就渐渐有啲凉啦。而义庄里边嗰个棺材，咁啊又再升起，砰一声撞落地下，又再升起，突然间 力辣，哐， 棺材板就爆开，而棺材里边嘅僵尸咧。直挺挺咁一弹就弹起，双手嘅伸直。嗱，僵尸虽然就冇乜思想，多少有啲灵性嘅，就知道麦斗网咧系唔掂得噶，就通过另一种方法整鬼烂个棺材啦。喺呢个时候，僵尸一跃，啪就落喺个地上边。只见呢只僵尸面色就灰白，身上嘅肌肉咧已经由丰满。变到好干好扁，啲指甲呢半尺咁长，一擘大口啫，一股白烟就喷咗出嚟，而月光从窗口外边透入嚟，照在僵尸块面上边。僵尸啊再一跳，穿窗就飞出。而呢个时候，天空就出现一轮明月，四周围仲有狼叫声添。月圆之夜，据讲。亦都是僵尸出动最好的时候。文才九叔呢终于回到义庄。九叔睇身呢就神采奕奕，而文才呢就攰到屁下屁下，一路行一路打喊路。 唉，今日真是攞命，而家总算回到家可以唞唞啦。 佢一声推到门，一步就准备揽入去啦。 咪住！九叔喝啦， 都做晒啲功夫啦，仲唔瞓得觉嘅咩？ 去嗰边望望副棺材，好似有啲唔妥。 系、哎、师傅，你去我去都系一样嘅啫。 文才， 师傅， 你仲记得我系师傅就得啦，快啲去 啊！哦，系咯。 文才无可奈何，就行去义庄停尸嗰边咧。九叔望住文才拧拧头，伸咗个懒腰， 唉，真系攰， 咁就揽脚行入去啦。而文才嚟到停尸房嘅前面，两只手一边推门啫，只眼呢上眼皮同下眼皮开始打交啦，大大咁打咗个喊佬，只听见九叔把声又传过嚟啦， 条尸点啊？啊，好好。 文才求其应咗应，关翻道门，拧转身就走。嗱，佢根本呢就冇见到义庄里边嘅情形噶。到夜晚，食过咗晚饭，任老爷就吩咐咗家人准备好听日啲嘢，行翻入内堂，就行到老太爷嘅遗像面前，烧咗三炷香，插咗喺个香炉上边，就拜咗三拜。婷婷就跟住啦，亦都系烧香三拜，有啲奇怪咁问啦： 阿爹啊！爷爷咁后生，到底系点死噶？ 唉，你咁大都唔怕话你知啦。见财化水，鉴生系激鬼死啦呢。嗱，嗰年呢，佢就知道啊啲盐价就会升，咁同阿盐商卖咗300担啦，嗱，仲一次过找清条数。唉，点知嗰个盐商呢，就求其嗌啲人嚟运，乜嘢准备都冇。半路就落大雨，300担盐就咁就冇咗啦。咁佢又行返去同个盐商理论啦， 跟住咪撒气咯。 吓、啊，个盐商做乜咁奸噶？ 唉，俗语都有讲，奸商奸商，无奸就不成商。你阿爷系嘅，嗱，做生意嘅嘢呢就唔熟就唔做噶嘛，系嘛？ 哦，原来系鉴生激死嘅，难怪嗰日开棺材，爷爷块面啊都系崩到实嘅，好难睇嘅。 唉，唔好乱讲嘢啊，考爷噶咯，去瞓啦，瞓啦吓。 阿爹都早啲瞓啦，听日仲好多嘢要做添噃。 讲住，婷婷行开咗啦。任老爷望住个女，笑一笑，拧转头再望望老太爷个遗像。突然间，佢发现香炉上边个三柱香，两柱就熄咗，而另外嗰柱呢，就烧得好快，越烧就越短。佢睇住个旗咧，突然间一阵急风，吹到啲蜡烛咧泣泣痒痒，有一阵好奇怪嘅脚步声，应该系跳嘅声，就喺身后传过嚟。一拧转头，就见咗老太爷嗰条僵尸，吓！最后一跳，就跳喺佢面前，双手伸到直。 阿爹， 任老爷又惊又喜啦。僵尸一啖白烟就喷咗出嚟，吓一跳，两只手已经捉住啲任老爷。唔跟住落嚟，又会点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处里隔咗千里，白云晚黄，想想想，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，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流浪，故地故远最是难忘。